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近年来，涿州市围绕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的总体目标，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进本市重点项目建设，在项目规模、质量和特色上实现了新的突破，让项目建设成为全市发展引擎。3月16号，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国税局、地税局进行调研，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3月17号上午，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市广播电视台进行调研，要求新闻宣传部门要牢牢把握新形势下新闻媒体的运营规律与发展趋势，传播涿州好声音，凝聚发展正能量，更好地服务发展，服务群众。3月15号，涿州市高新区召开新建项目调度会，会上金天利、乐德、袁森、张卓项目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项目进展情况。调度会前，高新区主要领导先后到金天利、乐德机械项目施工现场实地了解情况，查看施工进度。为进一步落实党的惠民政策，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今年涿州市政府将重点办好教育均衡发展工程、医疗服务惠民工程、道路交通改善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社会保障提升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城乡环境治理工程、食品安全保障工程、公共服务提升工程、智慧城市建设工程实践民生工程，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3月16号，保定市安全生产督导组到涿州市对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导组先后来到河北新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达达化工有限公司、涿州市烟花爆竹配送中心等地，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一辈子失去了你，也在今短短回忆。

之下谁来眷恋你眼里如山呐喊，爱情只剩一丝呼吸，爱上到海也为你远来，桑田沧海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一首节奏很动感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情逢敌手》，出自她2002年《唯吾独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爱情到来的时候呢，棋逢对手，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过招的这种快感，就像是武林高手一样啊，你来我往的。好吧，希望最终收获的是大团圆的结局。胡彦斌为电视剧《剃刀边缘》所演唱的主题曲《剃刀边缘》。 就是真相，真相是几句无下的网，不睡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不睡的血的就是闪亮，闪亮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游走在剃刀的边缘，每一步都是的造化，爱情守在你的身旁，哪怕只单着过的伤。爱与风随风荡，不是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是结局不下的网，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不是的血的就是闪亮，闪亮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 这是来自文章指导的一部电视剧啊，也是即将播映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剃刀边缘》，由胡彦斌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那在其中呢，是由文章和马伊琍共同合作带来的一部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啊。那其实在发布会上，马伊琍也提到说，这个文章的要求特别严，所以在出演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其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张惠妹1999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是不必压抑，谎言跌满一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吴克群在2008年举世无双新歌家精选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爱太痛》，爱就像是双刃剑一样的啊，就是有多么甜蜜，在他逝去的时候就会有多么的痛苦。所以呢，为什么说在爱情到来之前，人们会犹豫、会彷徨、会犹疑不定，就是因为你无法去想象他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常石磊为电影《归来》所演唱的主题歌《跟着你到天边》。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昨天的欢笑响耳边，无声的岁月然去，心中的温情永不见。跟着你走到天边，挽着手直到永远，沿着那岁月流下的路，相会在如烟的昨 是张艺谋的作品，陈道明和巩俐主演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石磊为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歌《跟着你到天边》。那么在歌曲当中，可能你也会想到啊，影片当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花儿乐队在2005年《花季王朝》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处，有很多可疑的因素，不喊你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高楼电梯蜜蜂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过。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抱抱你，一路到尽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管你心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是我所有快乐源头，我和你将会到达那开心乐园。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你是我的花朵，来自伍佰，出自2006年《纯真年代》当中的一首歌曲。爱人像一朵花一样的，总是时时刻刻的惦念着他，总是被他的芬芳、被他的美貌或者是被他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所深深的吸引。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当成是你最爱的那朵花吧。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陶丽萍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好想再听一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最后一眼，最后一面，最后害怕会有明天，泪水会在每一个夜静静跟随着思念。是我不甘，是我依赖，是我靠着你而存在，把你当作整个世界，不知你从哪里。是在一瞬间，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让我在最后记住你的温柔情。